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有人将沈十七扶起，顺口问道。林叔这才发现沈十七所在的包房里还有一个人，对方三四十岁的年纪，样貌普通，五官平平，唯独眉眼之间透着一股精明，一看就是生意人，而且生意做得还不错，可能还经常跟五湖四海三教九流打交道，嘴角笑纹很深，眼梢都带着笑。沈十七赶紧起身，以他的行事风格，在遇到美国领事都不发怵，面对这位先生居然有些诚惶诚恐。 啊，陈先生，没什么事，我遇到一位朋友有些误会，现在已经解释清楚了。 啊，好，那就好。生意人以和为贵，我们出来行走江湖靠的就是朋友啊，朋友越多路就越宽嘛。 啊，那是，这话极有道理。 诶，这位女士好像有一些眼熟啊。 程先生还想说什么，目光却落在了月定堂身后的女人身上。沈十七看到何佑安，脸色微微一变。何佑安在房间里听见沈十七的声音，原想着避开不出来，以免多生事端，又听见沈十七忽然态度极大的转变，忍不住稍稍探头，面露好奇，却被程先生看个正着。沈十七沉下脸色，忍下发作的火气，为程先生介绍着说： 这位就是知名的电影明星何佑安小姐，陈先生想必也听说过她的。 哦，原来是何小姐，久仰大名，我看过您的电影，非常精彩。 他的注意力虽然大多落在了何佑安身上，但目光却并不猥琐，看上去只是单纯喜爱电影和角色的影迷。 这位是程先生，我的生意伙伴。 多谢您的赏识，倍感荣幸。 哎，何小姐不必过谦，我在南京的时候也听过许多人提起过你的名字，都夸你演得好，旁人至多是演什么像什么，你却是演什么是什么。若是电影也有戏曲那样的大家称号啊，何小姐必然当之无愧。 这话说得很漂亮，不失礼貌，不落俗套，又不至于交浅言深。何佑安不知听过多少漂亮话，闻言也禁不住微微动容，躬身回以一礼。 程先生谬赞了，佑安当之有愧。 好了，大家认识也认识过了，沈公子，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你也用不着报了，帮我们把今晚的饭钱报销了就行，你看如何？ 林叔吃准对方当着程先生的面不好翻脸，笑嘻嘻地说。沈十七果然又是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。 当然可以，小事一桩，你们只管吃便是，都记我账上。 还有，何佑安小姐今晚宴请我们，是为了请我们帮忙，你不会怪罪于她吧？ 不会，佑安也有交朋友的自由，更何况是岳先生这样的良师益友。 那我们就先谢过沈公子了，你二位继续聊，不用管我们。 沈十七哪里还有心情继续吃饭，回到包间，他揉着方才被林叔扭伤的胳膊，勉强跟程先生客气。 沈先生，你没事吧？ 啊，让您见笑了。 哎，这位何小姐跟你很熟吗？ 她与我乃密友。 所谓密友，暧昧不清，既非夫妻又甚于朋友。程先生心照不宣。那头林叔回到包间，却叫来伙计。 我想叫些打包的酒菜。 岳定堂心道，果然不出所料，不过坑别人总比坑自己好，更何况被坑的是沈时七，左右两个人恩怨至此，也不再区区一顿酒菜了，他就没有吭声。 哎，先生您请说，想要点些什么，我这就让人去准备。 腌笃鲜、盐水鸭、桂花拉糕、糖莲藕、糯米八宝鸭、鸭血粉丝汤、酒糟汤圆、蟹黄豆腐羹、大煮干丝。暂时就先这些吧，每样来三份，全部打包好，等会儿我要带走的。哦对了，再来三坛汾酒，要陈年的，可别用新酒来糊弄。 这么多，您吃得完吗？ 吃得完，家里人多，快去准备吧，一会儿找隔壁包厢的沈少爷结账。 哎，好嘞。 想查出谁给何佑安发死亡威胁，就必须清查与他有关系的所有人。有权有势之人想对他下手，用不着那么麻烦，除非是出于某个目的，不想被人发现，通过这样一连串的事件误导旁人，从而逃脱罪责。何佑安当局者迷，他知道的与之有恩怨的未必就是全部，也未必就是正确的。这就好比我在街上走，不小心撞了一个路人，我说声抱歉之后呢，就翻篇了，但他却因为我那一撞，丢了准备去给母亲治病的救命钱，从而导致家破人亡。后来他又偶遇我，我早已不认识他，对方却心怀怨恨想要报复。又比如说，我觉得岳长官您见天看我不顺眼，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，您还非要把我调到身边来，为的就是就近控制我，整我，让我在您的眼皮子底下浑身不自在。但这些说白了都是我自己的猜测，不一定就是对的。何佑安也同理，你说是不是？ 分析的不错，然后你准备怎么做？ 岳定堂头也不抬，提笔给自己正在修改的一篇论文写上几句评语。 论点不错，论据不足，建议从希腊文明入手，参考城邦制。 要查就得从头开始查。 林叔在办公桌上摊开卷宗，这些都是他从何佑安所在辖区警局调来的资料，上面写明了何佑安的籍贯、年龄、亲属成员，还有一些简单的家庭情况。还别说，在市局也有在市局的好处，从前他在江湾区的时候，想要这些资料那几乎是不可能，现在有了市局这块招牌，想要什么资料只要跑一趟，动动口就能要到了，这就叫扯虎皮做大旗。 何佑安早年家境贫寒，父母双亡，弟妹早夭，活下来的只有他和兄长二人。从时间上来看，他父母死的时候他才三岁，长兄比他大七岁，兄妹俩相依为命，而且基本可以推断出是他哥把他拉扯长大的。但是好景不长，就在他14岁那年，兄长何长安外出失踪，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。有人说呢，他在码头打工失足落水淹死了，也有人说他得罪了帮派混混，被拖到暗巷打死。何佑安一个孤女，本来就贫寒的生活一下子变得更加艰辛。何佑安20岁开始从影，至今25岁，在遇到沈时七之前，他空有美貌却无权无势，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，但他还能遇到沈时七，让沈时七力捧他成为广为人知的电影明星，又如此知情识趣，不简单。这里写有何佑安的旧址，我想去看看，问问他旧日的邻居，也许还能得到一些卷宗上没写的东西。 正好你出去的话，顺带帮我办件事。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。 中午12点上海饭店四季餐厅有个饭局，你帮我去见见他。 美人啊。 黑白照片上一个穿着洋装的美人笑得灿烂，背景则是滚滚白烟的蒸汽轮船。这年头并非人人都能照得起相片，许多人从生到死可能都没有见过照相机长什么样，即便是有条件照相的人家，在镜头前或多或少也会有些怯懦迟疑，是以大多数人在相片里都是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。像这张照片这样充满自信的 那十有八九就是留洋归来的富家千金了。 岳长官艳福不浅啊。 你去不去？不去算了。 岳定堂做事要将照片抽回来，却被灵叔按住。 去，当然去。可我不知道去做什么，见了人又要说什么，还请长官明示。 她是甄从云，甄家小女儿，刚从日本留学回来，我姐介绍认识的，想撮合我们俩。但我不喜甄家行事，无意与她见面。你带我走一趟，就说我赴外地演讲，无暇与她相见，她自然就会知难而退了。 能让春小姐亲自介绍的人不多，莫非是那个跟行政院汪院长走得很近的甄家？ 嗯， 甄小姐年轻貌美，曾被誉为南京四大名院之一，更有南甄北林之称。可以啊，岳长官，您这是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，有这种绝代佳人还推三阻四呢。 甄从云不光是长了一张脸，他出国之前曾是他父亲的秘书，甄家跟汪氏的往来有不少就是他在背后推动的。南京官太太的圈子里，甄从云也是呼风唤雨的人物。我只是个教书的，不想掺和太多，这位甄小姐我无福消受。 那行，包在我身上，保证那位甄小姐今日之后绝不会再来找您。不过这人靠衣装，我就穿着这身行头去，甄小姐只怕不会将我放在眼里，连带着也丢了您的面子。再者，今日约甄小姐见面，好聚好散，我怎么也得出这顿饭钱吧，免得回头她四处说您小气抠门，是不是？所以长官，您看这钱啊， 你要多少？ 哎，您看着给就行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